D100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风波里的茶杯，新闻摘要。主持：郑京翰、林毓华、郑家富。 我們現在去買5元人民幣美國就賣10元美金我們去找水貨回來現在的聽眾但你知道這隻盧武西小心說話野狼這個盧武西他的名字叫盧武西不需要避位的我覺得發音準一點就行了其實陸譯做陸武西其實比較好一點這個陸武西今天都成為很多張報紙的頭條 AM730都市蘋果還有三張送隻給我拿來給你玩這個人在外面的人就叫四眼診其實四眼診很厲害的平均賣上個星期三已經其實他有 你掉了盧姆西過去鄭家富你剛剛掉了盧姆西你掉了你真是我告訴你兩個人擺到星期三四眼診第一個先知先覺覺得這隻盧姆西炒得起不過又不告訴我如果不讓我去入貨在店舖買吧 但他是做善事的他每買一隻現在捐10元出來的很多人不知道但問題是現在很多人在研究究竟現在家私搞什麼鬼無緣無故譯到什麼名字在這個時候敏感的時候好譯不譯譯的名字是不是故意的呢所以我們應該去訪問現在家私其實問他是誰的大作 即是音譯在內地聽說是吧不是的香港也是叫盧姆西英文其實很難想哪張報紙說是瑞典文哪張報紙說說頭條林毓華你說了蘋果一報不用說蘋果一報三份其他報紙就一定是 根本都是沒什麼應該你問我那個小朋友那段都有很多份報紙我覺得這份應該擺頭版如果不是因為搶紙的話搶銷路的話因為問題是這間學校有問題為什麼會有人跌了樓可以不報警察管 可以不叫白車他們學校很離譜以為有人在操場暈倒暈倒和跌落地都搞不清楚有沒有流血呢看到明報的報道就是大灘血跡的不是那你暈倒會流血的嗎就是這間學校要找周鵬找一間學校打電話給這間學校現在立刻打 拿電話進來讓我們跟他說這間叫荔枝角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我們不要理他什麼了他在處理這件事上令人擔心有小朋友暈倒在操場當他暈倒你都是要叫白車 但他叫聖約翰救傷隊的救護車 這個在《明報》你看《明報》的頭條，今天有主要就是《明報》和《東方》，其他的你再看一看，不過我就看以《明報》的報導，《新報》也是，他就說學校這個是一個其中一個指引，找到首先就照聖若翰的救傷隊，但問題呢，就是現在的問題，一個判斷 在幾層樓跌下來照計應該一定有不少的有目擊證人是吧目擊我就真的大家都不知道了但是轉到下來一個人暈倒有沒有血的傷勢的判斷這個我相信是一個關鍵第一就是有沒有血第一你第一件事要檢查有沒有血跡第二件事這個小朋友很不幸過身了家人很不開心是的這些情況一定有家長一定會怪責你教師 怎樣都有少少救傷的訓練不多不少或者基本的常識究竟這個小朋友當時有沒有氣息呢如果沒有氣息連氣息都不去檢查有沒有人埋去譬如我做過救傷第一件事埋去就檢驗他究竟為什麼有沒有氣息 如果有血就不用說了一直跌倒的不管你多高跌下來一級樓梯跌下來你都有血的你如果跌穿頭你都要去報警還有一件事講一下掌故雖然今天不是獅子山下我們的年代我的年代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你知不知道當年叫救傷車呢有時是派的聖約翰救傷車來給你的當年當年是不是歸消防署派的當年是這樣的他可能不夠車或者哪輛車附近叫哪輛你知不知道那時候的人以為見到聖約翰救傷車來不要上為什麼呢因為知道沒有你明白嗎業餘他們覺得他是業餘最大的分別是水兵 根據我的記憶救護車最低限度有一個是十年以上經驗的當年就沒有這些智慧當年街坊智慧如果有什麼事就打999如果見到聖約翰人們不肯上車所以這件事聖約翰救傷隊換言之就是一種輔助救護車 今時今日,富哥說得對,你現在消防隊下的救傷車,第一設備好 每輛車有所有EMT的設備 第二件事,消防員訓練有素 像富哥那樣,一定有車長,有十年經驗,有senior的 paramedic在那裡,訓練都不同的 所以你說 在什麼情況下叫聖約翰救傷車呢? 另外除了之外有什麼頭條呢如果你看回所謂經濟報紙一張是左派經濟報紙的一張是扮中立的商報就是資金隨時逆轉不要坐視風險的滾帶掛正牌是經濟報紙當然是順報這個老牌經濟報紙順報今天頭條是什麼匯控全分拆 外部電郵唱反碟傳了這個是嗎現在有傳的不是預備分拆英國的業務接著《經濟日報》就是扮中立的左派報紙這張就是說什麼《經濟日報》現在我看的那個就沒有扮中立的你沒有我有林伯你有沒有呢因為他的頭版是 頭版就是廣告所以我沒有但是呢他的頭版就是資金蜂擁豪賭豪就是豪江澳門澳門賭場的股份和科網股就出現破頂潮金沙五日出現四度新高 這間霸凌銀行說港股仍然落後歐美股還有排升， 換一句話來說跟商報相反，經濟報紙說梁振英出席經濟風雲形勢， 明年就破不了8了，就7.8，仍然保不了8。文匯報就講醫保了，新的醫療保健，這個穩笨的，就說30歲就每年要給3,600元。香港政府註本來說註資500億下去，現在變得43億，其他錢就放回去醫管局，教現在 40歲50歲的4,000至5,000元，比現在已經有在坊間的醫保貴了10%。不過我就不跟你說醫保，我只是告訴你幾大都反對，這是香港人唯一的福利，沒有留益保險老的，第二件事買了保險都沒用的，因為現在入不到私家醫院，昨天才有聽眾打給我，說他的媽媽病得很緊要，要入私家醫院沒房，有錢都沒房，他已經找了一個教授級的醫生了， 養黃常駐醫生都沒有房，所以想想就行了，你買了保險都沒有XY意識用，過多十年二十年，當我們的平均年齡，那你不用擔心，如果選了我出來做特首，我一定立即大量輸入外勞醫生。 你不用說，有醫生沒病房，有醫院就硬件，醫院又離譜，瑪麗醫院政府已經撥了款80億，到現在的錢不知道去了哪裡，又沒有人理，現在的醫院你都不知道在搞什麼，搞山頭主義，搶資源，然後各自為政，就沒有人去理一些長遠的計劃，因為大教授大部分 都是好人，但很多人想著搞法出去找真銀，找完是移民，就這麼簡單。我昨天去吃飯，我們開會專業人士，原來很多人想著移民去台灣，我問你們移民，我問我有問，我跟林爸一樣，我就想是不是去到那邊做專業，神經病，台灣人工低，我說不是的， 因為如果大家記得這個消息，當時有一晚深哥在晚上節目裏面提到150萬，150萬對香港很多專業人士絕對不是一個，他賣了一層樓，太古城一個千萬，他可能太古城他不賣，擺在那裡，他擺在那裡有薪金，因為很多，他擺在那裡有收租，還有有薪金，拿兩三萬元，很多公務員他的積蓄， 加上一個pension，當中層公務員怎麼有兩三萬，退休區台灣有幾個好處，近香港華人社會繁體字，但是另外一班人昨天有老中青，我們開會清的那些中青的那些，如果有小孩子就想著移民去歐美國家教育問題，因為每個人都發現一件事，你很難幫小孩子找學校， 這是最大問題。最近我有個老友很厲害，說什麼芬蘭、瑞典，不是那些，歐美國家，只是說美國、加拿大、澳洲，還有居英權的人， 英國， 反而英國是少人說，英國只是有錢人拿來，沒有人想英國退休，第一很貴，第二件事，香港人去到英國是， 有些不是很好的回憶， 不是，是貴的，其實主要是貴， 主要貴，生活指數貴。 平時陰陰濕濕地你不是住倫敦你生活指數也好那麼多住倫敦你又不想去香港人都不是的林伯真是整體都貴整體都貴林毓華你是不是香港人你不會想去葡萄牙里斯本的嘛 天氣很好那裡澳門很好英國佬回歸了好了講回移民就很嚴重了大班不可以不講買樓升島今天的頭條升島頭條建造商會說爭取輸入8000名的外勞 技術工人這個問題昨天如果有看報紙職訓局有問題原來有很多人想投身去做建造業沒有開辦要輪還有開一些課程是無關重要的你譬如那班碼頭工人打算轉職去地盤做原來做吊機車即是吊機的 他已經有牌的了其實他就調貨櫃但他要再訓練要輪兩年才可以入到訓練班那些人就走回碼頭做或者轉行所以政府如果你不配合在培訓那方面你不積極配合的話你就根本不要跟我說輸入外勞這個陰謀論就很明顯現在說這些工人的薪金很貴佔建築樓房的比份很高有什麼貴呢發展商賺了利潤你跟我說浪費氣現在任你說貴五千元一呎好明就起樓你賣三萬元一呎 利潤在哪裏樓價我當你的地價去到盡一萬多元呎投回來加上建築費 所有soft cost 包括財政是兩萬元呎左右你賣三萬賺33%還有你不用拿錢出來如果你計算不用拿錢出來那個回報是很高的所以不要跟我說廢話 還有你訓練多些工人出來你的工資自然拉低的但這條數跟別人計法不同人家是業內人士每呎是五千元加上地價和發展商合理量每呎的售價高達一萬二千元經常普通市民難以負擔你就搞到兩三萬元現在你買樓大哥你哪裡有萬多元的一呎你房協建的樓都萬多元 不要說了不要相信發展商說白癡的即是水位其實還有三十九月現在準備三十九個月賣樓花根本不用拿錢出來做生意的浪費時間不要跟我說地產我要告訴你接著就是太陽報 這個頭條是騙人的 為什麼呢? 四萬八請洗碗不是請一個全日可能是三更你如果三個人去做除四萬八多少林毓華你也懂得計算四個人才做到有計算過還有放假四個人做一萬二元一個月又是騙人說又好聽四萬八一個人做完的沒問題 還有大公報、大公文匯一齊說大公和頭條都在說毀民在議會裏面的言論恐嚇林鄭癲狗恐嚇他為何說恐嚇林鄭因為他不是恐嚇林鄭他是恐嚇汽油彈無天國界譴責我當是一個恐嚇這個言論肯定是恐嚇但他不是恐嚇林鄭他不是衝著林鄭而來的不過林鄭就是 對號入座第一去對號入座第二在議會裏面不是這樣我相信黃毓民是衝著政府而來政府不是個人的我不是說我扔你林鄭汽油彈我扔進你辦公室這是社會一個衝擊即是一個在街頭暴亂的其中一個行為怎會是恐嚇林鄭你說向林鄭 宣泄一個叫恐嚇的言論那就正確了如果說中文唯一一個不敬的說法就是你們三個一定入地獄一定落地獄這個是針對不過落地獄就是上天的決定這個就針對那三個人這個可以說恐嚇這個不是的我恐嚇你在法律上這個不是恐嚇我法律就沒有法律了 你再在這一年繼續還有這二十多天我很害怕的你再跟我頂頂一下你不單止落地獄我很害怕的你是過油鑊的我很害怕的這是少少公民教育就以你這一句 警求不構成恐嚇呢?這個當然不是,這是詛咒,受眾的人就會覺得你是上主嗎?你是上帝嗎?不是你說一下我就真的落地獄,我完全不會受到任何驚恐。 這個只是詛咒情報還未收拾又是港月薪48000元包場請人難茶餐廳奇招將煩惱外判找人笨什麼萬二元一工誰跟你做英文虎報說什麼富哥 Clinging on the onto top spot 我們看到那個港銀因為香港的租金已經超英趕美了不過紐約在追我們紐約的租金可能比香港貴紐約的地鋪我又不明白為什麼他說這個7月到9月 一間地產公司即測量行發現在特區的租金大約是4300元一個square feet一年稍後回來再說紐約多少錢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梁振英和政府有講大話的自由但是沒有公開講大話 的權病,我哋見一獲,病一獲。醫院的言行我再強調。係佢自己要負責的。由於一個溫度比較涼啲啦,病毒係可能會更加活躍,未來出現的個案呢,係可能會多啲疫情期。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寒林毓華鄭家富8:07大家在聽的是大家在聽的是這個D100大聲台風波裡的茶杯通過互聯網進行環球視像廣播 我們還在說新聞其實現在正在說在新聞前說今天這張報紙英文虎報免費英文報紙說有一間國際測量行CBRE但很諷刺的這個報告為什麼呢他警告業主 現在零售商在租店的時候對租金是比較保守的香港的租金這麼貴媽媽忍心你說最好像這個叫警告警告怕死那些人還不夠發就說因為租金的升幅在第三季升了0.12%你收緊人100萬租的你升0.12%是多少錢林毓華 1100萬一個月1200萬不過大家當然很便宜200萬多 4333元一尺 因為他用美國佬的計算，所以這是每年的租金 我給一些知識大家，他就說美國紐約最厲害，3150元一尺，如果計算一條數，就是貴過紐約，大約貴三分之一左右。 但一件事他們忘記了，香港租鋪不是實用面積的，你還要再減三成。如果用香港的租金來計，4300元，紐約如果一樣的度尺法，紐約應該打個七折，是講2000多元一呎，即是還是香港的一半。我告訴大家，香港的業主、地產佬怎樣霸權法，還有一件事，紐約租鋪，說給大家聽，很多人沒有這些知識，只有我告訴你。 第一就實用面積，第二跟你簽長約，簽10年好閒，5年5年，一般來說5年生5年死，還有一件事大家都不知道，幫你裝修，所以你不是跟這樣比法，根本便宜香港不止一半，便宜香港很多，香港是全世界最貴的，在巴黎現在租一年 你想想香港是否沒有倫敦那麼貴，排第四，1200元差不多，我計算你剛才那些實用，即是說一百元尺，一百元尺即是香港差十元尺，差十元尺再除了裝修可能50元一尺，如果攤分5年計，還有香港是兩年保障你這個租金，兩年後又升的，所以一句說完，這些報告可以不看的，騙人的，講完了，講這些地產的就問我就行了，劉曉華。 OK,還有什麼頭條快快脆脆,麻煩你,講一下,講一下,報警,找什麼頭條快快脆脆,麻煩你,講一下,報警,找什麼頭條快快脆脆,麻煩你,講一下,報警,找什麼頭條快快脆脆,麻煩你,講一下,報警,找什麼頭條快快脆脆,麻煩你,講一下,報警,找什麼頭條快快脆脆,麻煩你,講一下,報警,找什麼頭條快快脆脆,麻煩你,講一下,報警,找什麼頭條快快脆脆,麻煩你,講一下,報警,找什麼頭條快快脆脆,麻煩你,講一下,報警,找什麼頭條快快脆脆,麻煩你,講一下,報警,找什麼頭條快快脆脆,麻煩你,講一下,報警,找什麼頭條快快脆脆,麻煩你,講一下,報警,找什麼頭條快快脆脆,麻煩你,講一下,報警,找什麼頭條快快脆脆,麻煩你, 我們是聯合會的總幹事，沒錯，威傑安，我和威傑安當然是老友了，鄭兼漢，沒有跟你聊天，還有一個林伯，林毓華在這裡，剛才不知道你的大號，只是認識你的名字。 姓屈的很容易記，你知道嗎？屈就屈。找你來就是因為談昨天一件不幸的事件，學校的意外，一位小學生在高處墮下，學校不是第一時間找你們的同事救護員，而是找這個聖約翰救傷隊 的救護員等等啦，我們想問一下，據你的了解，其實何時去找聖約翰救傷隊，何時找救護員呢？你們的知識上面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我想沒有規定找什麼的，這個是隨你，那個求救者他自己去選擇。 當然如果你要找姓莊的，當然要找姓莊的電話，如果找我們就最方便的，359就可以找到我們來的，但是你說真的找誰呢，就真的完全沒有任何的指定或者規定的。現在分別是什麼呢？我想個分別最主要就是兩類不同人來做啦。 一類就是我屬於我們的消防處的救護員，另外一類就是屬於聖約翰救傷隊的聖約翰救護員，兩類人來做。當然你說有什麼分別呢，我想最主要就是在大家的工作範疇裏面，或者是設備，或者是經驗。 經驗啊，或者係一啲即係人員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訓練嗰個質素不同嘅問題上面啦。 人工都唔同啦，肯定。 我諗都差好遠。 喂，其實精銳救傷嘅性質係輔助性嘅，亦或係一種志願服務嚟嘅。 嗱，佢哋都有兩樣嘅，據我了解，又有一啲係全職性嘅性寒救傷隊。咁當然啦，而家亦都係有部分係自愿性係呢、這個當值嘅性寒同事。咁我哋咧就全部都係一個全職嘅救護員嚟㗎，冇錯啦，係啦，係啦。 同埋咧喺你哋嗰個點解會有性寒救傷隊嘅救護車嘅存在嘅咧？ 我想就呢個歷史問題啦，因為事實上過往嚟講咧，嗱我哋講現又講過往現在嚟，過往就不嬲都有性寒機構咧都會服務香港嘅，咁所以佢哋一路都有救傷車隊嘅存在。咁消防處咧，我哋就主要就係處理咗我諗香港99%以上嘅緊急救護服務噶啦。咁其實性寒救傷隊咧就係、是、會有陣時咧耐唔中幫下我哋手咧，就處理一啲緊急救護服務。咁即係當然啦，好似有啲即係特登打電話去性寒救傷隊，就要求佢哋嚟去幫手嘅。咁呢啲咁嘅情況底下，性寒救傷隊咪會出動去處理一啲緊急救護服務咯。 因為咧，我哋今日揾你嚟咧，都係一個即係經呢一個不幸嘅事件咧，我哋公眾都要去了解。即係性虐漢救傷隊同埋你哋消防處嘅救護員嘅體系咧， 分工啊， 個分工同埋嗰個專業嘅水平嚟去決定你點樣去即係揾究竟性虐漢定係揾你哋。 喂，其實我問咗個分配先嚇，即係消防處嘅救護車就佔咗即係嗰個99%啦，就話你講咗啦，即係喺救急扶危嘅時候嗱。在什么情况下如果你打999他会派这个性虐寒救伤队的救伤车 去 应召的呢 会有一个情况底下的就是不够救护车用。 啊 即係好似早前呢、這個東涌大車禍咁，你咪見好多性寒救傷車啊，或者係輔助醫療救護車啊咁樣。有時你抽調唔到消防處嘅救護車出動啦，咁由如果有性寒救護車嘅，咁我哋都會要求佢哋協助嘅。咁呢即係只係有呢個情況底下，你打399性寒救護車先會出動嘅啫，或者係你指定打佢個電話，咁佢又會出動啦。 即是你打399呢都有机会性寒救伤队的车出现的。 这个就绝少了。 只是完全你们在那一区在你们现在如果没有记错是不是12分钟啊 ?12 分钟来到达。12分钟来到达你计下时间已经到不到、啊。不如就即刻就要找这个性寒救伤队正如你刚才说东涌那个大车祸。那就要找他来去协助而已。就不会说由那个报案嗰个听电话过嚟决定，哇！呢一单系俾圣约翰啊，定系俾消防处嘅救援、 这个， 绝对唔会系咁嘅，系嘛？ 呢、这个唔会，因为所有入到嚟消防控制中心嗰个求救咧，其实首先调派咧都系以我哋救护车为主要嘅。咁即系当然啦，如果就即系出现头先我所讲嗰个好特殊情况，即系我哋手上面完全冇车啦。咁我哋先至會揾消防救傷隊幫手。 喂，查實佢哋嘅車好少，而家我上網我睇到佢話佢哋救護隊提供24小時嘅免費救護車服務。佢話而家熟啊得11輛嘅啫，分住喺3個嘅救護站， 一個就喺何文田咯， 係九龍區就公主道啦，新界區上水天庭道啦， 公子弟 香港區就喺大坑道， 好多年 咁照計，多唔得幾多嘅啫？11部相對於呢個你哋嘅救護車嚟講。真係蚊比同牛比喎，真係。 呢個當然啦，因為我哋而家日常能夠運作嘅救護車都超過200部以上。 即係咁唔壞就有200部啦。 係啦，運作都 即係大家利是講句，就呢一兩年都好似冇乜點聽過。 係啦，冇錯，係解決咗啦嗰個問題。 咁啊，換咗新車啦 嘛。喂，其實嗱，其實嗰入職條件啊，譬如啊，入職消防局做救護員同埋入職性寒救傷隊做全職救護員，個分別係喺邊度咧？ 我哋就有一个好基本嘅入职学历要求啦，例如中五啊，或者系 裏面中裏面又要有中文和中英數合格啊那類啦。咁但係最主要呢我哋亦都要考個體能測試要合格啦。訓練呢就係、新入職嘅同事要訓練半年啦考試合格佢先可以成為一位正式嘅救護員。咁就聖約翰嘅同事佢嘅入職嘅資格我就唔係太過了解啦。咁但係一般嘅聖約翰嘅同事呢佢都係接受40小時嘅急救課程訓練。咁即係大家喺嗰、那個初級訓練上面呢就有呢個咁嘅分別。咁當然啦救護車另外仲有一個因為事實上我而家香港所有嘅救護車我哋提供緊嘅都係叫做輔助醫療訓練。咁即係話喺我哋嗰、那個車上面最少有一位輔助醫療的人員咁其實佢係除了一個正式的救護員之外佢仲有最少五年或者以上的臨床經驗佢再去接受十星期的專業訓練考到試畢咗業啦咁佢然後先成為一位專業的輔助醫療人員 即係 paramedic 係啦 paramedic 咁佢哋喺個救護車上面佢就提供嘅服務呢我哋就稱之為一個輔助醫療的服務啦 即係呢個係三齊嚟㗎喇 唔係未必係三齊可能三齊可能兩齊甚至救護員有少部分救護員都有已經考取了呢個資格了、 即係已經有即係好多人都訓練了啦，其實已經 係啦，冇錯冇錯。 咁即係喺你哋嗰個消防呢、這個救護車上邊啊，就你哋而家應該就有三個人啦，通常 係啦係啦。 咁其中有一個就有你頭先所講嘅， 應該係不少於一個 輔助醫療， 可能有幾個 不少於一個添。 系啦， 所以佢講話有啲冇柴嘅咯，係噶。 嗯， 係啊，係啦，冇錯。 咁啊，車嘅設備咧？ 我諗設備同呢、這個同呢、這個嗰、那個嗰、那個訓練咧係成一個正比嘅，因為我哋本身咧，我哋能夠提供一個輔助醫療服務，那個服務範圍包括就話我哋可以就係提供一啲指定嘅藥物啦。或者是做一些靜脈啊、肌肉的注射啊、甚至插喉啊等等這些呢在急症室裏面由醫生做的工作其實有這些工作呢已經有將部分搬了上來救護車由救護員去由我們的 paramedic 的救護員去負責做的所以呢這個設備和那個訓練呢是成一個正比的 即是插喉那些都做得了 沒錯沒錯是的 那聖約翰救傷隊有沒有 paramedic 當值的呢那些救護車 所知暫時他就未能夠提供這個服務 那只是其實就真是救傷員而已 是啊他們能夠做的基本上都是一個初步的急救服務 跟我那時候考聖約翰那些一樣沒什麼分別而已 我想是差不多 因為就是說他們只是接受40小時的就是救急的訓練證書的課程咁呢個即係同你哋有輔助醫療人員 有冇個心臟起搏器嘅呢、這個 其實兩家都有嘅，大家都有， 兩邊都有， 佢哋都受過訓練嘅啦，嗰樣就 冇錯冇錯，係啦。 好啦， 好啊，多謝威傑安啦，繼續啦，繼續為人民服務啊！ 有壞車就揾我哋啦 你退 ，OK， 真係幾好啊，威傑安啊，你真係幾好啊，退而不休啊！ 係啊係啊， 多謝你啊 ，OK， 拜拜拜拜。 喂，奇安以前是工会领袖，退了休之后咧，转咗全职的工会职员。即系喺风波嘅听众咧，好多人都听过喂奇安呢个大名噶啦。即系我哋经常都访问佢嘅过去。嗱，讲翻今日嘅社论先啦，系咁以啊，即系快快脆脆搞掂佢啦。文汇啊，即系话咧，中央官员咧政改讲话咧就必须尊重嘅。琴日有啲土共啊，阻嘴咗出嚟话，点解唔俾中央官员讲嘢啊？佢冇权讲嘢嘅咩？啊，咩叫一国两制啊？咁你唔尊重一国咯？啊，咁啊啲人又唔尊重两制嘅。成报啊，与嗱呢又系讲自己报庆嘅，即系最好烧嘅报纸啦，唔好讲啦吓，即系今非昔比啦，问我就。啊、中国日报英文版就现在是时候呢进行这个政制改革的了我相信是这样说的看这条题就、是不是、啊哦、不是、啊、 不是的讲内地的 经济改革 经济改革 就不是讲香港的政制改革、另外这个而仲去兩個頭條，兩個政喂林英話好怪嘅報紙啊，兩篇 喂，文匯報成日都兩篇，大公報都係兩篇噶啦。 都是講中國的我們就遠水救不到近火我們沒什麼興趣你問我就大公尤其是這些報紙是喉舌報來的可以不理大公對抗沒有出路要走大直路解讀政改諮詢文件系列之死即是告訴你叫你逆來順受南華早報講新加坡了新加坡有極權統治的國家一樣呢 人家的抗議示威更厲害即是官逼民反有個交通意外引發的小印度這些是冰凍三尺非日日之寒不過我覺得新加坡就很難在這些所謂的社會上的社會行動怎麼搞得起暫時《星島日報》的社論成績 引申加坡深层次矛盾为鉴新加坡星期日晚爆发4.4年第一次街头骚动由一单偶发性的车祸引起令表面平静的国家所面对深层社会政治矛盾露出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最后那段就说今日年轻一代对家长识管治的容忍较低不喜欢自己的人生被规划新移民和外劳承受压力之余同时被视为本地人面对压力的其中一个新源头本地人就归咎他们推高楼价抢饭碗拖慢薪金的增长导致公共交通工具挤迫这种情绪在网络世界反映比传媒 比傳統的傳媒即是主流傳媒更加強烈新加坡社會潛伏的暗湧和壓力有部分內容香港人似曾相識當地的高增長和和諧社會本地有政治人物視為追求的目標這是左狗才會追求新加坡和諧社會不過在抱著這種動靜的時候 要同時正視當地面對深層次矛盾引以為鑑這篇社論其實OK的即是告訴左狗和當權者小心香港現在就有社會矛盾新加坡高壓統治一樣禁不了太陽報講租金租金高企百業沽 經濟前景多隱憂你又不用說了你租金佔了你做生意的成本一半的時候你什麼都不用做了英文虎報都是講新加坡引以為鑑還有什麼副國頭條就恐嚇扔汽油彈法理不容即是講黃毓民法理不容扔汽油彈 當然剛才我們也說過掟汽油彈我後來看回原來黃毓民他那句這樣說的不是掟你雞蛋就是掟你汽油彈但當然掟你汽油彈很明顯因為你林鄭是政府之首的象徵就是衝著政府而來究竟這個是不是一個恐嚇無論怎樣都好黃毓民呢 他會覺得只有現在除了革命都沒什麼可以做這些都是立法會有他的言論空間而且他有特權法的保障大公就說女嬰何辜母何狠市民熱助戀人心這個應該是講前一陣子的女嬰昨天 食炸糊在將軍澳的堆填區以為找得到原來是炸糊一場繼續祈禱很難找不用找相當難在美國如果美國怎麼做你知不知道是怎樣呢找靈媒的真的FBI有這些人的真的不是你不要以為看電影FBI是有這些人的 但有沒有這樣的成功經驗當然有沒有這樣的這個世界有很多這些東西商報任暴力發展香港終於自食其果明報就說落區是中性的工具即是說梁振英落區不過操作不得其法朝野俱傷 即是兩敗俱傷你叫梁振英第一不要落區第二不要找他 浪費警力 第二不要找那些外字頭出來搗亂這樣就搞定了這個世界就是這樣最慘他就自我感覺良好昨天他出來發言就說我在諮詢會聽到群眾人民的歡呼 或者這樣都說得出,你就知道這個人 和政府有講大話的自由但是沒有公開講大話的權柄我們見一鑊丙一鑊議員的言行我再強調是他自己要負責的由於這個溫度比較涼一點病毒可能會更加活躍未來出現的個案可能陸續出現亦可能會多些熱誤期 風波雷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漢林毓華鄭家富有一件事一定要說的我們有個新加坡的聽眾自己有就告訴大家今次發生這宗新加坡的騷動主要就在小印度區 那裡就是印度南亞裔主要是印度和Bangladesh,Bangladesh是什麼?中文啊。曼加拉。曼加拉的外勞,因為他們在weekend的時候,當我們放假就全部聚在區裡,即是好像唐街那樣,那件事就有一輛貨車撞了一個外勞。 不知道他是什麼國籍不知道是孟加拉裔印度不過就是印度人捲入車底裡那些救護人員就沒辦法將他的身體在車底裡拉出來有些這位聽眾說 開始扔東西這個跟星島的社論一樣推翻警車連救護員都不放過接著阻止救護車和警車進入地區接著就開始燒車了他說在這個騷亂裡面沒有新加坡人或者新加坡永久居民參與其中 所以就叫評論員或者評論員不要將這件事燒到新加坡社會情緒不穩的方向我這個星期六就去新加坡直擊報道會去一去實地考察不過我都相信新加坡正如我剛才的評論希望這位離了的人都明白 我相信新加坡有不同種族的潛在問題但深層次矛盾會不會去到社區爆發的大騷亂我覺得新加坡上一次有5000人示威已經激到李光耀入醫院那次主要反對新人口政策<笑> 但也很快去平息因為新加坡的教育、傳媒甚至宗教在很多層面上已經令到很多人其實在思維上和行動上不容易這跟我們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香港是差不多的所以就是一段時間你要一段時間今次這件事我覺得是個別事件得來是有一個種族 過去來說,印度、南亞裔在社會上的地位 我媽媽生失乸即是說我哥做阿爺四代同堂你真是說話不聽你說你生失乸你這樣說的因為又是女兒寶寶就沒有失了你是不是傻傻地的對著你和你做節目傻傻地自己媽媽你都玩了一份送個老母西給你玩一下所以說你做人 不認真做什麼呢老人家能夠跟我們平起平坐是我們的幸福你媽媽還在新加坡嗎不是跟她香港一起去即是跟你媽媽一起去因為我哥哥做阿爺你哥哥在新加坡嗎沒錯你哥哥在新加坡嗎為什麼我不知道為什麼你都要知道他以為你真的我只是知道你有哥哥在英國 我只知道你有個哥哥在英國我還有個哥哥在加拿大你知不知道又不知道那你跟李華明都差不多國際社會我們香港很多人都是這樣所以新加坡問題大家繼續關注但你說走到香港現在的民憤我相信還有一段距離還想說什麼呢大班你 還想說什麼我告訴你最重要的就是香港電台現在又拿60億都不夠斬片上又要拿幾千萬抵的昨天立法會不通過麻煩你拿了那60億你才想開多個位置整張清單出來另外我想說一個人梁美芬 他說私下間李飛吃飯的時候跟我說公民提名不可以的是不行的是違反了基本法的但是公開說好像又不那麼高調又不說清楚你覺得他是不是語氣是對李飛的大官不敬第一他以為自己就拿到自己的堅料私下間李飛跟他說真心話大哥李飛 是否違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使你說嗎李飛說自己日後會說就是不想現在說住所以說一些人是不甘寂寞的他會覺得哎呀我是有料到的中方只是跟我說話但是他真的沒有這些真是沒有大沒有小他不知道究竟什麼時候應該說現在大哥林鄭在那裡說有商有量爭取普選 希望將那個民憤壓到最低你這麼快將王帝的頂帽完全揭露出來的底牌哪有這麼蠢的人這些什麼對梁美芬有期望這個全世界最蠢的我認為我個人認為你不要每次我說一個人對那個人有期望我講得報紙你就對報紙有期望我想在香港來說我覺得我是一個更蠢的意圖和行為告訴大家他作為一個法律學者對我來說個人來說我再重申一次只是一個笑話對我來說<笑> 對很多人來說可能是一個很受尊重的法律學者尤其是左嘴我相信不是很多人左嘴甚至那些學生當得到寶執到寶有個法律學者有個政教授是不是政教授當然不是副教授副教授入這個民建聯他老公應該是他老公是院長他老公院長就是政教授他就未必是而且他就是這個熟悉中國 所謂政情和對基本法的教書都是講基本法堅定留下去你要我講哪句呢我想問問你個人意見我沒有上過他堂但是我只是知道他對基本法這一類的認識我個人就認為就留定堅了真是留定堅了這個叫做就留行先 堅行後,你自己想吧。看伴侶,你見微知著,這叫什麼?這叫做隻賴隻。 無論如何這個說法告訴我們這個人很快地告訴別人我還是跟中方私下有偈談不過有些事人家我相信李飛都不是打算現在說現在正在騙人即是在賣保藥給林毓華 富就應該是林毓華的同黨林毓華見到肥樣的老鄭狂誇誇騙路鄭我是被害的變成我是主辦你坐在中間他經常都拿著他的樣子看到你的樣子你賣還是賣賣還是賣好像現在藥房三萬元藥材賣三十二萬 老林想計心慾行請鄭家富回來扮街坊誰知走過去他說老闆這個肥羊知不知道你將這個根變兩的我一聽到什麼話那就走就不及了大哥還不走對嗎大哥你做 幫兇的現在擺明這班建制派議員尤其是梁美芬這些沒有主見的中聯辦的契女喂大哥你怎會去拆穿那個老千的幫人家你問題你就是賭米不過好的我們需要有這樣的人所以你應該這次讚他的富哥我想給你讚他嘛 留下個位置給你讚不過我相信越聽下去我覺得他你說他是不是真的蠢度感還是別有用心他只是認叻而已一來認叻二來我相信有些鷹派建制派裏面有些鷹派覺得不要跟泛民說那麼多話人家都說扔汽油彈你還跟他有商有量沒有商沒有量 基本法是違反的公民提名不要說有九個不離十三四五四七大家就知道什麼事了其實建制派裏面都有兩種人我相信有些很激的也覺得不好使不用跟這班人有談大家就對立了有些人你看到你看到這個袁國強自從推出政改之後他接受電子傳媒訪問是不是第一個去陳志雲應該是他上台第二個去誰你有沒有選擇題呢 我記得好像是不能得你的意料之外啦 DBC 當然不是不是不是DBC是鄭家富的老友鄭家富的老友鄭家富有多少個老友告訴你他去哪裡去亞亞TV就是去亞亞TV劉慧卿那個議會內聽啦議會內聽啦第一證明劉慧卿是自己人我早就說了大哥那你都不知道 下意識地想忘記這三個字在腦海裏面是劉慧卿三個字歸為黨魁你怎可以說不忘記人家呢炮灰那個灰是不是呢那個灰字很難寫的你以前的死黨又是會點又是港同盟又是民主黨現在今天就升官發財了 誰說呢有記不記得名字升官發財新聞統籌專員馮偉剛真的馮偉剛是不是賣黨求榮我又看不到以民主黨現在這個黨格還有什麼被人賣都是賣不值錢我覺得 其實裡面可能有很多人都是想做這件同樣的事不過有些人不夠你現在知道哪些人了昨天人家的丁扶優我們又不是拿來開玩笑的不過問題是我們出殯的時候你知道有什麼人去 陶謹申 陶謹申 善仲佳 王承志 還有一件區議員那個叫柴文翰因為在南區跟馮偉剛出生入死 你要是跟馮世伯很熟如果不是的話你就走去因為人家做了官你就走去哀而奉承示好喂我真的不明白陶謹申他們做什麼陶謹申和馮偉哥不是那麼咬咬咬的據我所知就善仲佳更加不抵得他尤其是 表面呢 馮偉哥不抵得善仲佳的因為馮偉哥一直都希望可以在民主黨港島區出選立法會議員的你善仲佳搶了他的位置所以大家都不是老友了柴文翰那些就我都認識他很久了他以前吉利華叔的不過問題就是又是想黏金漢的 講回就 是王承志又為什麼王承志你應該清楚了他跟他很老友的嗎 是會怎樣 哦，真的很老友 是會怎 樣那這個不要說他了即是他是那類人即是都是想做官的那類人想賣黨求榮的人不過賣不到沒東西賣因為 不是你讲回民主党内部呢其实如果想升官发财的人呢我相信是不少的所以我听到说卖党求荣这四个字呢其实是很讽刺的 你要看自己坐什么位置和你掌握什么材料才行还有你的网络是什么是 我只是觉得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有点而即有些人如果提出这个这样的说法的人很明显就是这样因为你的党讲真的在10年密室谈判已经卖了即是将个党产呢 但是 个 问题就是冯伟光早过那帮人卖东西嘛那哪有东西卖啫 卖什么呢他 卖海鲜咯 卖海鲜我只是知道民主党现在的总部行李大厦就真是据为自己的党的这个的资产了正式買入了 以前又說只是交管理費的交租的沒有交租的 即最近我就收到這個訊息了 如果民主黨給錢就即現在這個叫做有關聯交易因為跟自己的黨友買回這個就有關聯交易來的那個上市 公司即是說其實呢即民主黨的黨產和資產還有他最近這幾年自從2010年之後每年的籌款哇真是幾何級數節節 上升啊 當 然是沒了這個即鄭家富籌款當然容易很多 好厲害這個真是聲東擊西我不會對號入座 喂我現在恭維你就是說你在這裡 沒錯我 擋了一些正氣即是那些維穩費就不到位的你走了之後維穩費到位嘛 即是我們在地區的籌款即是一分一毫那些才珍貴 揼石仔 是吧揼石仔所以 我們呢今天那個這個什麼那個不是公仔 我公仔 盧姆西 大家都關心的我們呢將一些盧姆西的資料呢就啊，周柏演绎咗噶。 今日多份报章都有讲到毛公仔老母西。苹果日报嘅邱奕生就讲到老母西效应。心理学上有一个所谓老西法效应。描述好人好者点解群众嘅影响底下会做出邪恶嘅行为呢？想到今时今日嘅香港，亦都出现咗呢一个。路姆西效应讲的是港人对政府的不满竟然转化为对一个狼公仔的恋物情结相信现在家私自己想都没想过自己推出的狼公仔路姆西竟然一掟成名在全香港的知名度爆灯还掀起盲抢潮盛况就恐怕比抢购 iPhone 有过之而无不及路姆西本来就是现在因应毛公仔助学行动在今年推出的布公仔顾客每买一只现在就会捐10元给救助儿童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不过经社民联两指上个礼拜六掟向特首梁振英而一举成名要引爆热潮就必须要有古仔 有行动有话题，能够引发联想，可以牵动情绪。 Mars 的朱古力巴在1997年突然间离奇好卖，一度令到糖果公司大惑不解。公司又没有什么特别的推广活动。原来当年太空总署的拓荒者号登陆火星，而火星的英文正是 Mars。 当年登陆火星的大事，电视台日碌夜碌登陆片，消费者潜移默化就连带这个品牌购买欲也都大了。老姆西和梁特首和火星和朱古力的奇幻联想是有得挥，而中文名的谐音又近似粗口，不单止动作上可以宣泄，连言语上亦都有快感，而且话题性十足。无疑误打误撞之下，老姆西的意涵比鸡蛋更新奇和更丰富，因此后劲更加凌厉，看来还可以有几变，由老姆西进一步变成路姆西，是西选的西，表达对姆西选普选路的期盼。而苹果中门大开亦都提到不言而喻的路姆西。路姆西这个名不是金英自己改的，而是现在自己翻译而成，真是夹都没那么啱。还要摆明玩嘢，尤其是不迟不早，偏偏就在美国重返亚洲，美国改派朝鲜六方会谈代表夏千福出任驻港领事，高调在香港宣传串联，再加上占中和台独势力勾结，在这个关键时刻现在就推出路姆西，所谓何事呢？就是要从亚太地区战略高度思维才可以理解了。希望港澳研究会能够委任刘少佳成立一个路姆西调查委员会，立即研究，并同最能破解政治阴谋的吴康文携手合作，务必要早日破案。而等路姆西的集体政治行动又会不会由香港向北方蔓延呢？因为全国大城市都可以买到这只路姆西，相信维稳系统又要出动了，将全国现在店内的路姆西落架，为了挺量真是人都癫了。几年前由内地吹来的草泥马现象，虽则意思跟路姆西一样，但是路姆西集中体现了王光亚主任总结的香港四大难题。首先就是人心未归祖国，而祖国是香港的母亲，你们死仔连老母都要抌。第二就是本土主义抬头，路姆西是广东粗口的谐音，还不是代表本土主义港独意识。第三，青年反共意识抬头。第四，少数传媒针对特区政府，路姆西已成为青年倒梁运动神兽兼吉祥物，针对特首及背后支持梁的共产党，用林郑金句不言而喻。而苹果的记者陈佩敏亦都讲到好暴力的路姆西，他就引述有人说玩路姆西粗口鞋因为好小学鸡，抢路姆西好羊群，左交又说路姆西现象是左交精神胜利法。但是梁振英真的要认真研究一下，是不是要一并强烈谴责依法追究路姆西？路姆西将阿婆吞落肚，好暴力，好粗口咯。而最后明报的李伯芳和 Emily 亦都提到，有网民建议现在应该减价，将路姆西减到68.9，而路姆西抢手网上亦都出现炒风，一只成为689元。 梁振英和他的政府有讲大话的自由，但是没有公开讲大话的权柄，我哋见一镬丙一镬。 议员嘅言行，我再强调，系佢自己要负责嘅。 由于个温度比较凉啲啦，咁病毒系可能会更加活跃。未来出现嘅个案咧，系可能陆续出现嘅，亦可能会多啲疫情期。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郑家富。 9:08 早晨翻翻嚟我哋啊，风波里的茶杯啊，掟鸡蛋呢样嘢咧，大班啊，林伯，我想问下啦，谭慧珠讲嗰句说话，我想即系了解你点样睇吓。喂，我哋有言论自由，有示威自由，但系冇袭击他人的自由。 咩叫袭击他人啫？唉，喂，林焕光嗰个够离谱啦，话佢不文明啊，话呢样嘢，佢识唔识嘢噶？佢啊， 唔系，我就想问下， 我就觉得咧，你又从字面去睇咧，咁呢个佢又啱嘅，即系如果纯粹捉字失就，但林焕光就差啲，我觉得林焕光衰过 不文明喎，大佬咩叫唔文明啊？ 谭 慧 珠咧，大家第一知佢贱噶啦，第二样嘢佢讲乜有乜所谓啫？但林焕光就挂住嗰个羊。皮嘛披住件，啊佢讲嘢有啲公信力。 林焕光讲咩咧？ 少女藏刀啊嘛！ 大家生活喺香港呢个文明之地，应该采用文明嘅手法，就算持不同意见都应该以文明方式反映意见。 咁你问下佢啲西欧国家啊？西欧国家啲所谓文明嘅国家，我相信阿林焕光唔够胆讲话美国唔文明啊，加拿大唔文明、啊， 佢都唔够讲英国唔文明啊， 西欧国家 以前佢咪殖民地打工咩佢啊？ 咁嗰啲国家点解人哋掟鸡蛋冇人话佢唔文明噶、啊？啊，你可以话激进，你可以话激进，你唔可以话唔文明。 一个社会一定 同埋仲有一样嘢，有乜嘢唔文明得过你呢个特区政府？粗暴咁样喺度施政啊！你嗰种政治暴力影响到我哋嘅民生，影响到社会嘅和谐，影响香港将来嘅发展。咁呢啲就系文明。白痴啦你！ 我就 你拿住个铺位就走去即系令到咧影响咗我哋香港人嘅生活嘅质素，影响咗通货膨胀，嗰啲叫文明。你有冇听过拿住个铺位可以租一百几廿万一个月租嘅？佢匪夷所思嘅呢，直情你话俾全世界人听都冇人听。 即系富豪饭店都顶唔顺啊！ 所以琴日嗰个叫咩？嗰、那个歌星啊 ，Burns，David Burns 啊，佢讲得啱嘅。你话佢话接待个纽约好似香港咁啊，接待。 佢用香港同边个比较啊？ 阿布扎比啊，阿布扎比。 就 係同埋呢個杜拜， 即係同埃塞俄比亞差唔多。 唔係話富加比大佬人哋好文明， 好搭水 㗎，有錢㗎，你明唔明啊？ 我意思即係， 我建議你去下，唔係真係，如果你未去過咧，喺度去旅行幾好嘅地方嚟 嘅。係咪？係咪好 熱㗎？唔熱㗎， 唔熱㗎。 你天你去咧，一個嗰年去領獎嘅時候，布達比啊，聯合國頒獎俾就係夠名中嗰陣時，係咪值得開眼界嘅？因為你去到那裡就見到一個 好人工化的城市， 全部假的， 是的，就是很人工化， 就是很後現代啊， 不是啊，全部都知道是廠景來的，廠景就是一個用金砌出來的城市，就是財大氣粗，你就可以變成這樣的了， 那都要有想像力才行， 現在香港已經是了，這個 Burns 就說香港是了，已經香港就算有，你起到西九呢，有苗絲人又怎樣，沒有culture，咪讲完啦，一句讲完啦。 不过另外仲有个罗范招芬讲嘢咧。 系呢个范富人，呢个新范富人。 你学你话斋呢个啫，就行会成员，而家拿住行会成员咧，就跟住梁振英讲严正处理啊，唔好令到成为风气加剧。 如果要成唔好将成为风气嘅加剧，就叫梁振英唔好落区做假咪得咯。你唔呃我，我唔会揼你噶。难听讲系咪？即系林毓华成日日日都呃我，我迟早揼佢噶啦。咁林毓华话你可唔可以？ 你做错 咗，我头先咪督爆佢，咁你唔使嬲，等你走咯。保若党我督爆佢先咁。 咁你林毓华如果唔揼，如果唔呃我，我咪唔揼你咯。有因有果咁样世界，点解唔谂下有因有果？净系讲个果唔讲个因 噶？即系呢个因果循环，政治嘅原因，点解香港搞到咁？ 嗱，我哋嘅电话系1831138，一定要讲嘅 H7N9 禽流感嘅阴离未解。嗱，呢个阴离未解又，我觉得咧呢个苹果日报用呢几个字咧，我就唔同意嘅。 解咗啦，咁咪未解啫。 唔系阴离，而家系个暴风雨即将来啦。 即系已经系喺即系牌面啦。 卫生防护中心就琴日派专家去深圳。和內地的衛生部門呢就開會， 他怎麼會承認，當然不承認。 喂，現在大陸死很多人，你知不知道這個H7N9？ 不過他不告訴你H1N9死了，當年你想想在清朝的時候，為什麼那些皇帝60歲叫做長命，40歲死了，那時候整體人均年齡都是，那時候沒有西醫，有病不知是什麼。 有病不知是什麼，有錢有西醫都沒用，我們小時候死了很多人，五六十年代死了，你又說粵語片，咳死人，又賣血，那些就說奇蘭雜症，不是我們應該這樣說，總之那些是癌症，那時候清朝未有風波雷的茶杯，哎呀，那些叫做雞瘟，昨天這樣叫雞瘟，那倒是，豬瘟，雞瘟。 他深圳與夫謀皮，就住本港兩宗案例交流進展， 其中36歲印傭曾經在龍崗區南灣街道一個住宅處理活雞， 即是他跟老闆上去，當然介紹雞回來劏雞，估計應該是這樣，但不知道雞從哪裡來，這樣也有賴，雞一定是不顧雞的，還用說嗎？ 即是你一定不會在香港帶雞上去劏，你應該這樣說，一定不是北面那些雞，一定在南方，在你這個農場附近，在這個直徑10公里內的範圍內，你就可以用這個13公里的範圍來停止輸入，這些農場輸出 令到深圳龍崗區南灣街道一個住宅單位處理活雞，好像就是這樣，用我怎麼畫回來，就是80歲的南環者的家人曾經在福永鎮附近的街市買了一些屠宰了的雞隻來煮食，不過這個老翁就沒有去街市，也沒有碰過活雞， 兩個個案的源頭仍然未明，你說如果這樣叫未明都不用找CSI，你找大班就行了，那肯定是人傳人，他沒有去過街市，他沒有接觸活雞，但他家人就去了買活雞，買了活雞回家就劏雞，劏了雞煮好之後就給伯伯吃。 另外一個可能性也是一定是的，就是這隻跟這隻雞是很有關聯，這隻雞可能跟街市也有關係，那你就在這個街市裏面供應的雞場，那還說不知道源頭在哪裡來，就是奇怪。你說這些是不是你說我們這個衛生部門，這個高永文是不是自欺欺人呢？據聞港府想在口岸引入活雞血清測試， 但你知不知道是誰的？未能與內地達成協議，內地說不能談的，你沒搞，因為什麼呢？你一口口岸那裡血清測試的後果是什麼呢？就引起內地恐慌，第二件事就立即打回頭，接著就要禁止活雞入口，下一步就是，所以內地當然不跟你說，你高永文是跪下了，你繼續派兩個人上去做什麼？ 派樓上就有上偽，衛生防護中心的社會醫學顧問醫生張竹君和瑪嘉烈醫院傳染病中心的醫務總監曾德賢一眾人等，昨天早上去到深圳，跟當地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和疾控中心的專家開會， 交流本港兩宗H7N9個案的追查進展。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梁挺雄， 其實這個人沒有用， 當年他是跟著Margaret出入入， 那時候是做助理處長， 他幫Margaret拿手袋， 不是啊，我經常當他是懵仔， 這個人是懵懵的，他有兩個個案的感染源頭仍然未明， 當地衛生部門曾經去過患者家人曾經買雞的市場調查，包括抽驗活雞，但是化驗結果未見異常，這個可圈可點， 有問題的雞沒了，大哥， 這件事你真是與人為善，未見異常的意思就是一驗到是 陽性,出奇,沒得早知,不告訴你,然後告訴你沒事,跟以前一樣,很簡單,用語言藝術,等於貝利亞,人家問他跟那個Tiger Lady,這個梅朵的前妻來的,離婚了,有沒有關係,他的 代言人即是他的發言人林毓華就說據我所知目前是沒有的過去有沒有沒有問這個問題也沒有回答你問他發現結果怎樣這個人怎麼說我都差不多知道我在現場上我們深圳一直在過往都告訴你們香港政府不是第一次再重新一次在過往一直以來我們都沒有確診的H7N9 今次驗了化驗的結果跟上次一樣沒有告訴你是什麼大家心照跟上次一樣兩個患者情況繼續好轉醫管局行政經理劉少懷說在瑪麗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的引用情況仍然嚴重但沒有發燒現在就不用用人工肺了但需要以鼻喉供氧呼吸 我又可以告訴你瑪麗醫院因為接了一宗事我聽到有員工感染了現在隔離了這麼結實他沒有說的這是我說的你聽一些白絲有些了另外第二宗80歲老翁其實我們不要叫人做80歲老翁因為我和林毓華一起來我都是準備這樣叫你的這個80歲的年輕人<笑> 繼續在瑪嘉烈醫院隔離他仍然有些發燒正在接受心臟衰竭痛風關節痛和H7N9的治療情況穩定衛生防護中心即是那個懵懵的那個人現在管的一鞋不如一鞋以前的衛生防護中心的總監是誰曾豪輝你跟梁挺雄拍賣去你說誰聰明一點當然是曾豪輝 John Hopkins 繼續對陳與患者有密切接觸的人士進行隔離其他接觸者就進行醫學監察我就告訴大家其中包括有醫護人員在其中當中一個曾經跟印傭同日向黃俊欣醫生 昨天的病人印尼傭工發燒的時候去過私家醫生私家醫生叫黃俊欣那個診所現在一個曾經在同一天去過診所的病人怎樣呢富哥中了招昨天出現一般的病徵已被送往瑪嘉烈醫院隔離治療 稍後抽取樣本我現在在想大班你看大班的說話這個可能又是懷疑人傳人這樣說大班他沒有帶一隻雞進去找這個醫生我想問問你富哥你是CSI你 stand for 什麼 CSI 你講清楚 Chinese stupid individual 那你不要問我了你問周鵬來演繹他現在不在他聽不到你說的三個字喂周鵬你是CSI他接受訪問我第一個想問我做CSI我抵得想我首先盤問證人當林毓華是印傭的僱主 現在另一個CSI在商台接受訪問 這個叫梁美芬所以這些很懂做的人立即有被訪問說說這些話但繼續吧林伯當你去這個黃醫生的診所看病的時候 你有沒有見了一隻雞在裡面看醫生怎會帶雞去呢雞吃了肚子我見到有些人不知道別人是不是做雞你這個gap真是很難不知道怎麼回應你我的意思是想問一下你林毓華沒有人帶雞去看醫生 都未必的剛剛買完街市有沒有見到 今天問林毓華 沒有見到 我沒有見到那怎麼辦那沒有雞那怎麼說領事呢那麼簡單人傳人說完了不過我想說剛才大班你的獨家消息你這個獨家消息當日我也問過你我也有這個疑問 這兩個病人一個就在瑪嘉烈一個就在瑪麗我沒有說你這種消息不過有些人也跟我一樣的想法就問我為什麼立法會當年我們說明一有這些個案一定是去瑪嘉烈醫院隔離兼且用他們的深切治療 瑪麗醫院我敢夠膽說如果真的有醫護人員中招我相信醫護人員同樣都是用這個想法就是我們沒有這樣的準備瑪嘉烈醫院有所有的防備是跟其他醫院不同因為畢竟這個叫傳染病醫院沒錯所以我覺得當然我同意大班當日的解釋你就說教授大佬難道教授 長途跋涉去看臨床看三十多歲的印容但我覺得這種說法是有點牽強亦不符合當時立法會我們在沙士之後的情況我同意你的後者不同意你前者也好也有一樣東西不符合 當日立法會撥款的就肯定是當然是不符合因為這個白紙黑字的政策但為什麼前者的問題可能有些事情不確定他沒有告訴你第一那我們就要追查可能沒有醫生不夠醫生第二件事可能要拿去瑪麗醫院做研究總而言之在那裡做研究你記得當日沙士你的委員會我不知道有沒有查出來我的委員會就是我和林一華的文監委員會 證實了報告就報告寫得印象中是我們有兩次聆訊證實了看我本書但你在官方上很難寫為什麼證人在我們的節目公述了一波沒有宣誓我們有兩個聆訊是說中大和港大之間的角力今次就避免這件事怎麼去研究呢既然這是第一宗個案當然要拿去瑪麗做研究 又是真的CSI了這次是真的現在的大問題就是你看到你現在已經有兩個確診的症你看到學者你不論是支持袁國勇在我們這個節目上順勢旦旦第一他說中了他說高峰期當然如果你記得在這個節目 大班高峰期不是現在那時候我們還在將軍澳他說是入秋天氣涼的時候就高峰期了他就很擔心接著他就說如果有第一宗個案就要立刻停止活雞入口現在不說了因為現在我想高永文等於梁振英叫 曾俊華不惜發表言論但另外一個香港大學又走出來何柏賢就說停止活雞了麻煩你現在政府還走去深圳欺負人還要現在連你過關的雞要用血清而驗都不給你這個高永文就跪下了 要人家給的呢你是把關的嘛你有責任的嘛特區政府 中主角嘛 當然是但是他不敢得罪他的爺爺不敢得罪皇帝嘛大哥 還有一件事,有些事情可以做的,限奶令都做得,有什麼不做得呢? 你自己沒命不要緊,你自己的家人,第一,你最愛的親朋,你最愛的人,你買雞回家,吃雞,給家人分享,如果你自己吃,想深圳吃完才回來,探完才說,你拿回來家裡孝敬家人,但你知不知道你會搞到家人都會感染,我不說其他人,會分分鐘領要死人,接著, 你最沒公德心這件事會在社區擴散的嘛即是那次你計算數一個人可以影響周圍40個人一個人40個人再加上一千六百人最近那些喪屍最近那套戲喪屍你看看就知道那個問題就是你政府怎麼可以草菅人命你為了去深圳廣東省你就不理香港人死活唉 我告訴高永文下台吧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梁振英和政府有講大話的自由但是沒有公開講大話的權柄我們見一鑊丙一鑊議員的言行我再強調是他自己要負責的 由於溫度比較涼,病毒可能會更加活躍,未來出現的個案可能陸續出現,亦可能會多些延期。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鄭家富 早晨我們1831138我們這個講真話行公義浩連敏我們收到一個投訴的浩連敏的個案要開庭了嗎不是很簡單的社署將一些工作外判給一些NGO非政府組織行公糧值都是省錢<笑> 錢作怪永遠都是人手問題其中一個被社署外判的機構很厲害的這個叫做承辦機構這個叫做International Social Service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Patron很厲害這個有組織來的我們作為全世界最厲害的 社企長者安居服務協會都找不到特首夫人做patron 他們負責什麼呢?就負責跟社署調查一些申請體恤的安置但很奇怪,體恤安置即是社署外判給這些NGO去做審查,我絕對支持同意,但連那個責任,連那個決定權都外判了 代表社署處理一些案件這個機構是有權作出決定的而作出決定之後是不能上訴的你不可以向社署上訴的我們收到一個個案這個個案就是由一個社工轉介去社署申請體恤安置的 入住公屋有條件的租約和體恤安置的申請，這個申請如果是一個社署直接批核，如果是不成功，社署基於一個作為一個政府部門，你最低限度有渠道，最終你甚至可以去到司法、法院司法覆核，又或者去立法會投訴，是的。 申訴專員公署又可以，但是如果外判了，例如現在這個個案外判了，就去國際社會服務社，而且求助人居住的區域是分了工的，政府是分了，就在這裡，你只有去這裡，社署就不會再接受的，這樣如果這個決定是不利於申請人，即是說這個申請不被接受，就苦無出路，我們現在呢， 最近沒有特別改變，所以你們提的是否因為外判了就有改變，其實你說我有什麼回應，我就說其實澄清翻，澄清翻，其實那個體恤安置是沿用了很久，就不是因為最近04年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之後才做，其實很多年前都不同的社福機構都可以去做一個推薦的體恤安置。 其實廖金鳳啊， 我記得你的名字，我們跟你以前也有些合作，有些個案，有些個案，我記得你，我記得在福哥的茶杯，你的名字我記得，廖金鳳，其實我們真的想了解的，對，因為其實香港房屋真的很大的，房署就外判了體恤安置的申請給你審查的，社署，給你審查而已，即是決定權，推薦。 即是你推薦或不推薦就向社署報告的，都會去通知所屬的社會處的單位。如果被否決的話，申請人可不可以上訴呢？ 其實我們沒有說否決的，因為每個家庭都不斷轉變情況，我們都會提一下你現在這個狀況可能未足夠條件，會不會要補充多些資料，包括其實一個體恤安置最基本要符合申請公屋的資格，有時個個家庭都很複雜的，可能他的文件、婚姻關係、甚至乎父母子女的關係、撫養權這些文件， 我們都要他符合公屋入住的資格，這個先要處理最基本身份，可能這個個案申請人不符合公屋申請資格，個個有些不同，你也是這樣寫的，你封信是這樣寫的，我略去了那些資料，日本中心社工已經和你會面和家訪， 了解過你的家庭狀況和住屋的需要，經全面評估之後，本中心認為你現在並未符合體恤安置的申請資格，提出了一個原因，但原因不是說他沒有提到他沒有資格申請公屋的， 不過說他的理由不充分因為他們兩個申請人的健康狀況良好，提出的社會因素呢就是你現居的單位面積狹窄和租金昂貴，即只是用這兩個理由呢就不符合我體恤安置的，你們認為我看一封信我都明白了， 當其時就是，但因為 他 有時 候的 個案呢，家庭呢他會同社工談的時候呢不同時間他又講不同的資料出來，可能他說，原來他連那個婚姻狀況的文件都未有的，或者是我和子女的撫養權的文件又未有，所以其實是個個個案都有些不同的發展， 其實可能過了一段時間可能更慘，我們當希望他好轉，好轉就沒問題了， 兩種情況都有， 如果慘一點變了就是 是啊， 我們當然不希望人家更慘了， 沒錯， 但我們處理這宗投訴的另外一位社工呢，不是社工，是議員助理，傅偉樂就在電話旁邊， 好啊，我們一起談， 不如搞清楚先，我問了傅偉樂先，如果大家沒有誤會就不需要處理了， 還有我想澄清，其實我們一路可以看到他有新的資料補充，我們是 一路繼續跟進， 是可以做的，就暫時去到那個階段呢就未有， 不過我想問一個工序上，就是說如果你們現在你就說你會是建議給社署，但是有一些求助人可能覺得就是現在就由這個你們去好像一個審批的程序，而這個審批呢如果不獲你們建議呢 推薦的話， 未推薦的話呢就似乎就他沒有再進一步可以好像在社署的家庭服務中心直接審批之後的決定，如果不滿呢他可以提出覆核這一個的程序，這個你覺得即會不會就是有一個今次這個個案引申出來的問題是有所可以即是求進步的空間呢？ 其實在制度上面是鄭先生，其實在制度上面我們這些叫做非自願組織 NGO 受 非官方不是非官方組織， 非政府組織 NGO 如果政府資助我們做的服務全部都有一個服務標準的，我們其中一個服務標準都是有一定的投訴程序，他都可以按那個程序我們去處理翻，係咪有某啲地方做得不足咧？咁其實係喺個別機構咧都有呢一個程序嘅，可以即係相關嘅人士去用啦。如果佢話我都唔夠，我唔想去翻呢個機構去做投訴，咁其實一般政府嘅一啲投訴渠道，佢哋都可以使用噶。同埋政府咧係有一個一筆過撥款的投訴機制呢，其實它已經行了的了，我們都是一直都是交代我們其實做我們應該做的事，如果有地方需要改我們就具體改了， 其實現在還可以再跟進的， 我們一直都跟進的， 即是這個 case 一直都跟進的， 是啊，還有其實都提了如果有新資料我們絕對歡迎的， 那我們不如問傅偉樂他投訴什麼了，聽完你 說， 因為他給我們的資料就說投訴無門，所以才找到我們這鵪鶉出來的，現在就 早晨傅偉樂， 早晨 傅偉樂，你剛剛聽到剛才廖金鳳的回 應，說得好像有節有理，你怎樣去駁他呢？不如給你一些時間，你慢慢說，小聲一點，不要緊的， 好啊， 早晨傅生，喂， 早晨你好，是 大家都認識的吧？ 認識 就行了，大家認識就慢慢說了，在友好的氣氛下進行討論。 是，那其實現在個 case 已經被你的部門，即是你的機構拒絕了。 為什麼我們沒有拒絕過啊？ 因為 一路跟進緊的，其實剛剛跟你開完會。 不是，你開完會都很多拒絕我。 其實那個呢就是跟社會福利署跟你一起談了的，我們都有提過說如果啲文件或者有新的資料呢，我們即一路都跟進那個女士的個案的。 其實呢文件足不足就是視乎呢你的服務是不是提供的嘛，其實一個即是單親的家庭來到找你的時候，其實你應該就給社工會呢就協助他去處理離婚的問題啦，是不 是 文件上譬如说他的离婚的情况子女抚养权的问题啦，是不是一般就这样处理的嘛，对吗？ 是啊。 那现在其实问题是你当初机构七月头接触他的时候呢，其实我带他上去的。那我现在已经没有做议员助理了。 我朋友的認識帶那個市上去跟住呢就告訴你他家有家庭暴力的發生了令到他呢要離開家了一年了現在呢因為錢花了需要呢就看相安置或者是成經租約因為他原先就住在公屋的 是 即是說呢他的情況就是根據房屋署的做法就是說、啊、那你離婚的話那你應該呢是看看你的情況是說你合乎看相安置看相安置如果你說、哎、文件不清楚的話會一個月有條件租約會暫時呢是給他呢是執住公屋先又慢慢處理他的文件問題、啊、那這個文件這個處理他的文件呢就是一般都是社工協助他、去處理啦、呈請了之後呢那給房屋署 去再去審批他的租約啦、啊、在這個過程裡面呢我跟他上去的時候呢你們機構呢第一次上去就說啊這樣啊這個這樣的事主你又沒有錢了那你不如就去拿綜援先啦我大攞中門啦，好啦，攞完中門之後，翻翻第二次翻翻去，幾個禮拜翻翻去，佢就俾空，佢就話：，誒、哎、唔好意思，我同上司講咗啦，而家我哋咧，因為你有其他服務，所以我就唔會再提供呢啲服務俾你啦。咁同我講話，即係拒絕我喎，我都已經同佢講咗話唔係，根據家庭暴力嗰個準則，呢個事主係有呢個權嘅申請呢個有條件租約。嗱，咁當時咧，我已經同佢講咗好清楚，然之後咧。我直接要求你俾書俾我，然之後咧我 唔係啊，阿傅生啊，嗱，不如咁啦，我哋唔好討論嗰個個案嘅細節啦，因為兩 個大嘅原則。 嗱，我哋講緊，因為你同我哋投訴咧，阿鄭家富理解咧， 跟住講嚟啦，係啦， 唔係，等我哋理解先。嗱，搞掂咗一樣嘢，然後我哋再講第二樣嘢，唔係唔可以講嘅，大把時間。但先解決咗我哋處理呢個個案咧，即係鄭家富咧就。以為你話俾我哋聽，如果呢啲外判嘅 NGO 去審批咗之後咧，就係、是、一錘定音噶啦，冇得上訴噶啦。咁而家阿金鳳咧，金鳳又話唔係，咁你喺呢一方面你有咩回應先？我哋搞掂咗呢個程序公義先，然後先處理個個案嗰個性質，好唔好啊？ 係啦，好啊。現實上咧，我已經即時向呢個福利處當區嗰個副專員。你完同嗰個投訴噶啦， 係咯，咁點咧？佢點講？ 跟住冇回應過我三個月， 佢冇回應你，咁、哦、我哋應該投訴社會福利處啊嘛。 不過我想澄清咧，其實阿李生12月6日咧都同阿傅生啦，同埋嗰個個案同埋我哋都一起開咗會噶啦。 跟因為你七月份處理嘅時候。 不過呢傅生如果呢我不想個別傾個案但是有少少資料我想澄清返嘅。七月嘅時候呢我哋係七月收到黃毓民議員辦事處一個轉介信。七月31日其實我哋有記錄嘅。七月31日呢傅生你就帶埋位啲女士嚟我哋中心。我哋同事就搜集資料啦同佢攞一啲基本嘅背景啦。咁然後就8月5日約咗去家訪亦都了解佢家庭嘅狀況。咁當其時呢係直至到8月5日一路去傾呢其實嗰位女士或者係傅生你呢我哋喺記錄上面呢其實你係從來都冇提過家庭暴力呢一樣嘢。咁當其時係提經濟同埋佢住屋申請體恤安置。咁唔緊要啦其實呢我哋就你哋亦都要求我哋書面已經回覆你啦咁而家個狀況去到邊度。咁我諗嗰封信你又俾咗阿鄭生啦咁頭先佢都讀咗啦。嗱呢個呢係截至到9月18日嘅情況。咁之後呢你又再有一啲資料補充俾我哋喎就提話佢其實係曾經有家暴。咁呢就係喺12年5月嘅時候呢個女士就離開咗個屋企啦。咁12年5月之後呢咁、哦、我哋其實都好正視好重視家暴嘅。咁呢個其實佢又帶住小朋友喎咁了解佢而家個狀況啦或者12年5月到而家個情況係點。其實小朋友呢係2013年6月嚟香港嘅。咁、呢段時間我哋其實都了解啊嗰、那個危機呢就睇唔到好明顯存在嗰個家暴危機。咁我哋一路都跟進嘅，其實都唔係話唔重視。 兩位不如咁啊，嗱，兩位不如咁啦，因為時間即係都要喺掌握之中咧。 我聽這麼久似乎廖金鳳你就繼續希望這個個案未獲推薦你可以繼續給資料但符偉樂可能跟個個案一直都好像給資料沒有結果的話不好了不如我就要追進一步好些的渠道去上訴去跟進符偉樂你覺得現在這個外判的形式 你是不是想挑戰究竟為何社署要將這些重要的就算是國際社會服務社會或其他NGO就算是用來做審批之先然後作為推薦給社署這個渠道是令到很多苦主不斷只在申請裏面糾纏而未能夠進一步好像如果是社署你決定說不行對不起我就司法覆核你的決定了 你是不是有一個這樣的概念來求助呢符偉樂可不可以說清楚一點呢絕對是這樣現在的渠道還在你是不是覺得渠道現在的NGO是不暢順比起不外判之前會更加好呢你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據我理解你是不是這樣 其實這個制度我06年已經接觸過了 好了不如這樣吧不要阻礙廖金鳳那麼久你亦都符合你會將會跟事主移交有些什麼進一步的工作準備去拿法律援助我明白不如我對廖金鳳公道一點符合你還有沒有東西想找廖小姐在這裡空氣中大家先澄清 我想總結一句其實任何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我敢說大家都希望幫助有需要的人如果是一些有需要的家庭和個人他有急切的房屋的長遠需要因為其實房屋在香港大家都很辛苦如果是他需要一個特別加快可以因為體恤各種家庭變遷底下有這個需要其實社工是沒有理由去阻撓的只不過我們盡力想去做一個合理又不想將那個其他輪候的人士的權利換言之就是這樣但有一些個案或者是家庭確實是有急切需要或者是家庭慘劇各樣家庭變遷是有特別需要社工是有個角色去扮演的 我特別去阻礙他們這個我明白的宗旨社工的責任就是去facilitate的所以說我阻礙他們比幫助他們更難但廖金鳳可不可以一次過問多些不要經常等著交過個案交資料過來好像這個官僚是不是過程我們其實已經問了不過因為其實有個廖金鳳 有些題外話我的題外話就是 我相信社工就我同意林毓華說就不應該官僚的我都相信的我看了你們的信紙你的委員會的委員那些patron很厲害恭喜你一般的贊助人我們機構這麼多年一般贊助人都是找廣東話或者客家話的有傳統我不是說這件事你不要政治化我也不政治化政治不是生活我是教這個 教英文就教protocol的有什麼提醒你們其中一位patron蔡維璇夫人你們英文跟她打Mrs.Peter Peter Choi 就是Mrs.Peter Choi在英文來說是很怪的除非她作為女士自己叫Peter 除非她叫Peter 好謝謝你提醒蔡夫人誰啊符偉樂你是不是帶苦主去法援是嗎 沒錯 祝你好運有什麼再找我們 好啊，拜拜，聽日仲有時間再見，拜拜。D100，D100，講真話，談公義，Holy Man，D100，還聲於民，Voice of the People，還聲於民。